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爱音乐，爱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今天我们这个排行榜啊，要关注一下最贵的。 啊，什么最贵？ 我们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就是国内修车最贵、最费钱的前十名。 没错， 超、 哎、 贵。我跟你说啊，这榜单都不用听，大家都知道是第一名肯定是谁了。 谁、啊？ 肯定是谁？ 肯定是奔驰。 嗯。 但哪辆车我不知道，就是 你说你是不是修过？ 就是、我修过别人的，就是这个奔驰是大家这个心里边怎么说呢？好像这个地位无法动摇的，就是保养跟维修最贵的， 嗯， 对吧？ 保养最贵，我相信是大家口碑传下来的。 但这 口碑传下来， 对吧？这是真的，就是这个大家不都有的时候会几个朋友凑到一起开宝马、奔驰的、奥迪的，会聊说，哎，你保养一次多少钱呢、啊？ 哎。洪城，你说啊，这 Top Ten 会不会从10到1全是奔驰？ 啊，应该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他没出那么多车。 我已经、 啊、好吧， 我已经看到第十名是谁了。 原来从10到1这个不是奔驰的原因，是因为奔驰旗下没那么多车。 其实是合资的奔驰没产那么多车。 好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榜单先。 快车道，横行气象站。国内修车最贵排行榜，第十名，华晨宝马三系，零整比543.05%；第九名，一汽马自达，零整比557.98%；第八名，宝马 X3，零整比561.4%。第七名，英菲尼迪 Q0L， 零整比574.51%；第六名，北京奔驰 E 级，零整比592.37%；第五名，雷克萨斯 ES， 零整比605.68%；第四名，华晨宝马 X1。零整比616.6%； 第三名，沃尔沃 S60L， 零整比619.38%。第二名，奔驰 C 级，零整比670.76%。第一名，北京奔驰 GLK， 零整比830.4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奔驰有是第一吧？ 嗯， 那咱们从 奔驰里边有谁啊？看看啊，一二三， 有谁？ 三个 、嗯，可以啦。 我也不错不错， 十个里边占三个， 就是、 还怎么着？ 卖最好那仨呗 ，GLK 现在 GLC，、 嗯、 然后那个奔驰的 C， 嗯， 然后奔驰的 E。 但我跟你讲，有几台车上榜还让我挺意外的。 嗯， 马自达六啊。 马六是吗？ 哇，这零整比那么高吗？ 马六，待会儿咱们得说一下。 雷克萨斯也是比较意外的。然后另外， 嗯、雷克萨斯很正常。 奥迪没进榜，我很意外、啊。 等，我们能按顺序说吗、嗯？我们从第十往第一说吧。 第十。 咱们先看看华晨宝马，你们怎么能这么忽视宝马呢？ 对，华晨宝马三系。 嗯， 对吧？零整比，这个 说一定要听准了。 那个 华晨宝马三系， 哦对， 能不能插个题外话 说？ 这个据说啊 啊， 现在也不是据说了，是落实了、 啊、 这个。华晨宝马的铁西工厂已经被评为了 四A级 景区。我的天哪！ 我跟你讲，作为家乡人，我要去。然后我在想说，评那个记者证能不能免费？ 这事儿是好事儿吗？ 我觉得 是好事儿啊。 我怎么听出来讽刺的意味呢？ 这反正是赌一份吧。 你要是说从整个汽车文化的角度，我觉得 对，这是好事， 让更多人参观工厂， 嗯、 了解一些汽车生产的文化。 四A级景区， 嗯， 车里种树吗？ 我觉得这真是，有点意思。 嗯， 是， 就得 大铁西的一大骄傲、啊。 但我跟你讲，那地儿挺远啊，别听是铁西区，那是铁西区的一个边儿， 就是在沈阳的边上， 也不近， 快到抚顺了。 沈阳也蛮大的， 沈阳挺大的 哦。好，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华晨宝马的三 系、 啊。 三 系， 哎、 嗯， 这个三系是一零款的、 哦， 这个三系是一零款、 哦， 就是说咱们这个调查并不是说你 现在的 这个车，咱们可能是就是它的保有量相对较大、 嗯， 然后推出的这个年代相对比较成熟的时候，就它可能在算这个零整比这个数字的时候相对准确一些， 嗯、 因为你想，如果赫今天出了一个新款， 嗯、 你拿一个。这个新款来做这个零整比的话，人家配件还没供应上呢，它零整比肯定是高的， 嗯， 对吧？ 你说的对， 哎呀， 所以这个像是7年以上的宝马，请考虑维修频次。 想到这台车应该是 F35平台的那一套吧， 而 最早的2.0的机器， 这应该是2.0，然后如果是上到了2.5排量，应该就是直接是 V6 的了，比如325。对吧？ 对， 然后，但是当年，比如说318、320、325，还有这个330，它其实并不是按照这个排量来进行尾标的命名数字的， 嗯， 它也就是高低功的两款2.0发动机，还有一个3.0发动机，一个是直四， 嗯， 一个是直六。 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一代， 而且这一代的这个三系的前脸是我最喜欢的。 那不是 F35，是 F35前一代是吗 ？F35的后一代。啊，我不知道啊，这是任何的这个宝马、奔驰的这个年代标号，我真的记不住，我真的记不住。 那就是E打头的， 190或者 192啊，那是那代。我们最认为，我们认为最漂亮的一代 M3那一代。 嗯， 你还很小，那时候你 好棒啊，我没有听懂。 你去玩你的王者荣耀。 好嘞，我们来聊下一款车吧，一汽马自达的马六。你们俩是觉得马六上榜有点不可思议是吧？ 哦 ，of course， 马六很便宜啊。 因为它那个就平常的这个保养和配件儿，这价格都比较低。 嗯， 我估计 它可能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些，因为咱们说零整比为什么高啊？是大家测算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定义。 它把零部件拆了，再然后拿出去卖。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比较狭义的定义、 嗯。 而且如果说按照一个非常比较准确的定义来讲的话，如果你说一个车零整比高，它是什么高呢？是你常用的配件会更高，或者说你易损的配件的价格会很高。 嗯。 然后按照。马自达这个车型来讲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它的一些易损件，比如说前后保险杠 啊， uh-huh. 或者说这个一些叶子板，要么就是玻璃，这样的这个配件，可能到现在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配件价格都没有降得太下来。 还有这个零整比是不是跟车价有关？ 我觉得也跟车价会有关系， 就是车价越贵，零整比应该是越小。 对吧、嗯、如果假定零部件的价格是一样的话，比如说它13万， 我觉得你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因为你要看第一名。 对，你要看第一名 哦，这真是等着我呢。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来关注榜单的其他那几位车型，然后我们聊到第一名的时候再来考虑讨论一下这个车价然后这些事儿。 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听好了， 5月9日至5月31日，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中国人保 APP 即可免费领取父母健康体检一份，购买保险还送鲜花礼券。 爱你，我才告诉你，你呢？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最贵的竞争比啊。宝马还可以啊，宝马这第八名也是宝马。 对，其实咱先不用说了，咱们接着说这个竞争比啊，就是一直跟大家说这个竞争比高就意味着咱们修车成本高，这刚才咱们都认同了。 对、 嗯， 而且还有一个，为什么竞争比这两年都被大家所提及呢？或者说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仨字儿呢？这是保险行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这个竞争比。包括你的这个竞争比高或低引发的这个修车成本高或低，是直接影响到咱们自己的保费的。 嗯， 也就是像红城开了一个竞争比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车，然后赫尔开了一个竞争比相对比较高的车，你们俩的这个车的价格是一样，你能明白吧？ 嗯， 就是同为10万块钱，但是有可能赫尔的这个保险就要比红城那个10万块钱的车的保险要贵。 嗯， 就因为你的这个修车的成本要高， 嗯， 所以 我怎么那么愿意修车呢？我 哇，这个是保险公司它自身的一个风险评估， 嗯 嗯， 也就是现在就说白了吧，原来没有竞争比出现的时候，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给法拉利投保，因为那个车修车成本太高了， 嗯， 你投保了 不撞则已， 对， 一撞必赔， 一撞你保险公司这 一撞必碎， 这跟碎 一碎就赔， 就是你。这保险公司你可能其他的这个车上了一万份的保险 、啊、 车的这个保险都抵不过他一辆车的这个修车价格， 就是这个盈利还没赢回来呢。 对，咱别像老炮似的说你胡个腻子就直接可以修了，那可是恩佐， 不是那么个道理。 对， 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榜单里边这些车型啊。这一台车是宝马的 X3， 强调一下， 不是，这个是进口的，这是进口的。 然后那说到这个零整比达到了500多， 但是这个进口宝马 X3 的零整比和国产奔驰是差不多的， 差不少呢。第一名是奔驰， 不是，是国产奔驰，第一名是进口奔驰吧？ 第一名是国产奔驰， 对，第一名是国产奔驰、 啊、嗯， 那你说这事儿是宝马厚道还是奔驰不地道呢？ 而且宝马产地现在应该是，我不知道墨西哥现在产不产啊，但应该产地是美国，应该是整个人工和乱七八糟东西比较贵的一个国家， 更贵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零整比高我多少也能理解。而且 X3 在国内市场也并不是很大， 嗯， 当年我看了，我被它售价惊到了，我也被它的加速所惊到了，但是在我心中，这确实是一台很奇妙的车型。 嗯， 宝马 X3。 然后再说往上再说一个英菲尼迪 Q50L。 嗯 ，Q50 这个是， 那这是合资的， 这是合资的 啊 ，Q50 或者 Q50L。嗯，比这个奔驰、宝马要低，然后 比奥迪高。 我觉得比奔驰 第一，我觉得情有可原， 嗯， 对吧？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 一般车都比奔驰 这个奔驰的这么一个 级别， 这么一个套路。但是它比这个宝马要稍微低一点的话，我就觉得，你看那个奔驰，人家英菲尼迪 Q 五零用的跟奔驰的 C 是一样同样的东西嘛， 嗯， 对吧？你所以还是有些许差别的。 哦，你这句话放在这儿了是吧？就是同样是一辆车的话， 嗯， 然后但是零整比还是有差别的，是吗？ 嗯，那当然了，而且 渠道不一样。 大家要知道，就是它这个修车的费用，并不是往往咱们说到这个保养的费用。保养，你看英菲尼迪，它跟雷克萨斯 四年保 都是那种四年十万公里的这个免费的保养。 哦、 所以你在真正修车的时候，哪个件贵，哪个件便宜，还是跟它的原产地和原来的车型的 零部件有关， 原型是有关系的。 嗯、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编辑也给咱们这个数据啊。英菲尼迪的这个负担是十五点多，这是一个指数，十五点二三的一个指数、 嗯嗯。 然后雷克萨斯是8.25，你说这个为什么它是十五点多呢？因为它用的是奔驰那套东西，所以它十五点多是很正常。 明白了，供应链都是一套， 对， 只不过分给了不同的厂家而已， 那挂了不同的 logo 啊， 挂了不同的 logo 这话有点狠啊。我们再来网上看一辆车，是奔驰的 E 级， 奔驰的 E 级 挂回奔驰 logo 了，我们来看看吧。 E 级怎么说呢？嗯，当年 是新 E 吗？ 老E，这是老E，就是当年我觉得卖的不好的时候、 嗯， 然后大降价，基本上，嗯，一辆车能够便宜个20%-25%左右。 哦，当年有一段时间就说那个 E 酷配卖的特别便宜， 嗯，就是大家当时买奔驰特别简单。而且再加上很多的那种什么免息政策呀、 啊、 分期政策呀、 啊， 但是往往有好多的消费者在买完这个车之后就觉得，哇，10000公里保养，一个换机油机滤就花我1500多块钱。 所以这个保养负担很重、啊。 对，保养负担真的很重。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跟大家说了，就是别看现在奔驰尤其是豪华品牌啊，别看现在豪华品牌这个买车你很简单，但是你要一定要算算你后期的维护保养，你担负起担负不起。 那叫反正叫背着抱着一边沉。 是啊，嗯， 就最终钱还是让人赚回去了。 没错， 就人家让利给你买了也无所谓。 嗯，然后之后咱们可以省去几个，比如说雷克萨斯的 ES， 这个我觉得 没啥可说的。 它高是因为它进口， 嗯， 它所有件它都是进口，因为咱们说的那几款、 哦， 就刚才说的已经几款车型，它往往都有国产了，甚至是曾经国产过，所以它有 合资这个东西拿出来就丢人了，反正。 嗯，然后再往上走，你比如说华晨宝马的 X1， 这其实跟 X3 的那个道理差不多， 嗯， 对吧？之后像沃尔沃的 S 六零，奔驰的 C， 第一名是赫尔最喜欢的那个 停产了的奔驰 GLK，、 这个、现在的 GLC， 嗯 嗯， 但是真的这个老款的 GLK 这个样子还是很漂亮的。 啊、你喜欢那种硬朗的是吗？ 只有这一款车是这样。 啊哈啊哈，不过那一代是属于硬朗中还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小的弧度，确实也吸引了很多的。 对， 就当时买 GLK 的人 特别 多， 多 半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嗯，特别多，因为说实话，当初在这个产品阵营里边 ，GLK 非常打眼， 嗯， 就跟其他车长都不一样。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奔驰的小年，大家就是刚刚出这个 GLK 的时候，觉得这款车型特别漂亮。 对，然后为什么停产呢？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改成 GLC。 家族式风格换了，你要再停留在那个的状态当中，可能会没有办法。 家族里边就不能有一个怪胎吗？ 有 啊， 继 啊。 你不觉得多年， 你不觉得 年一直没变过？ 你不觉得 GLK 买 GLK 那对姑娘现在都开上 G 了吗？ 对，好像是这样。就这两款车型，我也都很喜欢。 是吧？就是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过渡跟传承的，而且奔驰脑子也考虑了一下，嗯，我要为这对忠实的客户再升级一版车型，所以什么 G500 啊，还有 G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 其实前三名里边，我最想说是沃尔沃， 啊、 就是奔驰贵是大家就是理所应当的贵， 认了 贵，就是那种那个你自己选的路，你扎死脚就把你给硌死，你必须得走下去那种。 这么血腥呢？ 然后但是 S60L。或者说是整个沃尔沃这个品系，那么它对于这个国人的这种感知来讲的话，它属于二线豪华品牌 啊、 嗯， 就是， 好像够上了豪华的边儿。 但是沃尔沃保养没有那么贵吧？ 嗯、沃尔沃保养真的很贵。 沃尔沃保养很贵吗？ 对，大家如果去查一下，比如说像骑士之家呀，或者说像爱卡呀、这样的比较大的这种网站，其中收集到了这个保养信息的话， 单车的保养价格、第几次保养，可能都会 数据的累积。对，真的，这个沃尔沃一次保养虽然是10000公里保养，但它换个机油机率其实跟奔驰差不多。 我之前只以为沃尔沃是修很贵，换件很贵，它正常的日常 保 养、 它的保养也很贵，所以这也是有很多大家在买完这个沃尔沃车型之后，他觉得 这个坑、 真养不起了，真养不起了，真的好像这保养一次我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就这样的感觉，所以在很多 那要看谁半个月的工资。 所以在你看我都不接你的话，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榜单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能够抓住两个信息点，一个是豪华车的保养和和这个维修确实还是高于普通的这个合资品牌的，这是一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感叹那些这个保养比较贵、维修比较贵的豪华品牌这个售后的时候，也确实在售前市场看到了很多让利。我觉得大家在真正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再三吧，考虑清楚了。就是现在真的是买什么样的车，我相信咱们首付都交得起。 对， 对吧？ 这是个到算术题。 对啊，然后真的到后期，你比如说你开个3、4年、4、5年，真正到后期该做6万公里大保养的时候。 那可是要掏掉几个月工资的都说不好， 那个真的挺割肉的。 然后再正好赶上那个年头，再要再还那个尾款，火了。 你是 2年贷款吗？2年还有一大宝，一大块钱没了。 我 4年6年的时候又有大宝，逢双数年就得出自己。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当你买了一个全新 smart 之后，记得6年前，就六年之后没到6年的时候，把它赶紧卖掉。 对，哎，真的是。 咱们听众朋友，到时候你可以抽空去查一下 smart 的保养费用，还挺有意思的。行啊，先说到这，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歌手崔子格。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结个尾巴，直接针对这一期。保养， 你们要实在保养不起，记着没事喊喊我们的红包，兴许能把保养费用喊出来。 那得 这个。 那得多累呀、 在后台的互动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是达到1000次级别了 啊、 然后甚至有的真的是死忠粉啊，达到1000次级别了。 所以说、 是 不是听我们节目一本万利的？ 所以 你得考虑一下，今年咱后半年给大家搞一个积分制度。 后半年帮大家做一次保养吧，别管什么车。 喊得多， 不行，这保养实在是太贵了。 结果发现送来的全是 GLK。 对，其实，说到保养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要问了，因为确实有好多的人都说我在保的时候在4S店保，我出保之后我去哪儿保，对吧？这其实又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比如说像 smart， 刚才咱们上一个时段提到那个 smart， 它属于那种零配件渠道非常单一的，只是在 4S 店里边会有，或者那种所谓的正规渠道才有这样的配件维修保养的这么一个机制。那您没办法，你只能在 4S 店去认真宰割。然后如果说像一些合资品牌，比如大众啊什么的，我其实建议啊，找一个自己觉得靠谱的店。你在保的时候也可以在外边进行保养，因为现在 现在不是都可以了， 对，现在有明文规定，就是不厂家包括4S店不得强制咱们的消费者进店，就是在店一定要承诺消费啊之类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但是如果您还是觉得可能自己挑个什么叫什么这个机油机滤啊，挑一些配件啊，您觉得自己不放心，那还是把这个很多疑问往下放一放，放回肚子里边，您能踏踏实实您回 4S 店，我觉得这点相对来说更放心一些。 就是管怎么着，到那儿的话，你有一个保障。